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翻到我哋第二節嘅練心術。咁啊，頭先咧個 break 就好長嘅，佢哋唔係好長啦。我哋有呢個大概十零分鐘個 break 咧。咁啊，做咗啲乜嘢咧？就係、是、由於阿 Lens 咧就聽得太入神嘅關係咧，咁就所以即係可能啲聽眾都會好大個疑惑，就係、是、喂，你講話十分鐘得唔得？係咪？啊，咁啊，係咪吹嘅咋？又話十分鐘已經可以體驗得到，又可以減到咁多嘅痛，咁堅定留先咁。咁所以咧，就現場就揾咗一個咧，完全唔係妹嚟嘅，佢完全唔識佢兩個噶。 係咪阿莉啊？ 咁就真係現場去試一試。不如阿 Lens， 你講一講你嘅感受係點？ 喂，其實即係本身咧，即係我自己有涉獵，即係呢一類所謂能量治療或者氣功之類啦，係嘛？咁之前即係我自己就嚇、啊，即係佢話齋膽粗粗諗緊書。體有個叫自發功噶啦，咁即係有感覺有氣感嘅，即係嚟住自己。同埋另一個就係話我啲親戚，即係一個我個唔開名，又係一個能量治療，同即係大啱啱即係兩位嘉賓講嗰、那個形式啊，或者嗰個理論好相似嘅。咁其實最好比較就係咩啦？啱啱啊，嘉賓就誒，不如兩邊條頸，我成日用電腦啲宅男嗰啲成日用電腦噶啦，咁啊右手咧用 mouse 啊嘛，通常右邊痛啲嘅，咁咧咁啊做一邊咁樣啦，咁大概五至六分鐘係嘛？類似咁樣啦，咁其實初頭咧，冇乜感覺嘅，即係純粹係一個皮膚接觸啦。但係慢慢之後咧，好溫和咁，慢慢開始係由手指掂到頸個位咧，開始有少少即係波動咁嘅感覺，係嘛？到慢慢就係由嗰個點，慢慢由即係一個點滲透一個面，好啦。咁到之後咧，阿嘉賓就慢慢將嗰、那個個位置喺右邊就向上下移動咧。咁更加，譬如即係個鬆緊又有嗰個分別啦。譬如我講，我而家即係左邊就係一嘅，右邊咧就係四，即係本來就係即係兩邊都係四啦緊啊。咁另一邊啱啱做過即係嗰個接觸個位咧，就去到一到零點，咁啊更加會緊啦嗰邊啦。 所以對於你嚟講個感覺係好明顯有分別嘅。 如果咁樣係左右邊條頸咧係。十分明顯，但係就可能話之前可能你話所謂氣功治療，佢哋就話有個矮咬或者有個叫做好直接有個波動，嗰、那個係好立，即係好快嘅，即係氣感嗰樣嘢。但係呢個就溫和啲。但係當去到嗰、那個即係個點嘅時候咧，你就會明顯感覺到左右兩邊即係個感覺唔同咯。 其實呢一個係咪都係一般做 quantum touch 會常見嘅一個狀況嚟？ 其實呢個正正就我正話講啦。如果其他嘅氣功，你係用個意念去喐啲氣。喐人哋身體入邊嘅氣咧，你係好快脆見到嘅，砰砰聲感覺到嘅。不過幫人做嗰個咧，就真係要好有 功力， 好有功力喺度啦。咁但係我哋做呢個 quantum touch 咧，係其實唔使功力噶。我成日都話我唔係大師嚟嘅，我只係油油地搞搞震嘅啫。但係當呢兩股氣嘅振頻慢慢做到嘢咧，喺隔咗一分鐘兩分鐘，慢慢咧係由阿 Lens 嘅裡面自己滲出嚟啦。咁所以佢見到由點至到一幅，咁嗰個感覺咧就係佢裡面做緊嘅嘢。 頭先阿 Lens 都提出咗一個問題咧，我諗都同聽眾去分享一下都好有價值嘅。夠啲人成日都會話，可能係自發功又好啦，或者唔同嘅氣功又好啊，佢會唔會有咩走火入魔啊？又話會錯亂啊？又或者係又會驚唔夠功力，又會點樣樣啊？咁其實呢一個位同量子共振嗰個分別最主要喺邊度啊？ 我先講講一個狀況咧，我哋對於呢個走火入魔咧。有一個特別的睇法的，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是你的心裏面對某一些事情產生了恐懼，成日在你的心裏面凝住了的時候，或者由細到大我們聽到好像七月啊，七月十四啊，你不要出那麼多東西街，是一樣的，那個 impact 是一樣的。那我們會有心有一種恐懼感在這裡。其實在我們 quantum touch 裏面很有趣的，我們係啊，唔需要好長時間。我哋上堂頭嗰四個鐘頭，你已經識做。咁喺我嗰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只不過係引導你呼吸個方法嘅啫。 咁對於其他嘅練功同氣功嘅分別，我哋就請阿 Raymond 講多啲俾你哋聽。 其實我諗係你如果練其他嘅氣功啦，嗱，我唔敢講全部都係，但大部分咧都係需要修練嘅、 嗯。 你去到某一個境界，你聚到宇宙嘅能量喺你度啦，咁你就可以用你呢啲所謂真氣嚟做嘢啦。咁就真係要好勁嘅，咁你冇得三五七年咧，就一般都做唔到嘅。咁、 嗯、 或者譬如練自發功啊，咁你放空咗之後，你會去到自己去到虛無縹緲，去到幾勁咧，係去到你驚嗰個境界都未定嘅。咁、 嗯、 但喺我哋 quantum touch 咧，就我成日都講我哋好簡單嘅啫。咁只係透過呼吸，我哋自己係冇乜嘢氣嘅、 嗯， 我哋只係呼吸嘅啫。咁、那個能量係個宇宙嘅能量流經我哋身體嘅啫。 嗯、 但是每一下我們透過呼吸加強這個能量呢，就產生到這個振頻，這個振動、嗯、就是這麼少少而已。我用一個很實際的比喻，就是假如中式氣功是你很努力去賺錢，日日儲很多錢儲在你的銀包，到你拿來醫病要來買車買樓，就是拿你自己的錢、嗯、這樣的話呢，我們 QT 是碌信用卡，還不用找數那隻、嗯，無論是公司卡或者是阿爸阿媽找數，你只是碌卡得了，你完全不需要儲錢的，但是積分優惠是你自己代的、 嗯、 即是說我們幫人做 QT 的時候，自己的身體是繼續修復的、 嗯、 是幫人做得多，自己的身體會越健康、啊、這個就是我們經常強調的最好玩的地方、 啊、剛才我 有個疑惑，有些人如果他沒有修練過的時候，他又會不會吸了別人的病氣、啊、又或者是令到你剛才所說你自己會修復了，那可能人聽眾可能不明白的，喂，他很病的時候我跟他做我又沒有個底，那我就很大鑊咯，這樣 其實在正常的、那個物理的 現象呢，你是會的、嗯啊、但是我們 Quantum Touch 有一個很簡單，就是我們不斷每一下的呼吸是將自己的振頻提升，那我個振頻高的時候，只會將人哋的振頻拉高，即係人哋有病好或者不舒服好，我哋將佢拉上嚟，引發佢嗰個療愈啦。咁而我哋因為冇應該咁講，我哋專注喺個呼吸嘅時候，我哋係一路提升住 keep 住一個咁高嘅振頻咧，係唔會俾人拉低，亦都講就唔會引人惹到人哋啲病氣咯。 哦，即係其實有好唔同嘅、啊，即係同所以其實係嗰個專注嘅狀況。就變咗好緊要啦。 其實喺 quantum touch 裏邊有好幾個技術都係基本上係保護咗我哋自己，係一般人諗嘅話會惹到病氣啊，會有一啲唔好嘅狀況出現。好似我哋祖師爺 Richard Gordon， 即係我哋嘅老師，係將 quantum touch 帶嚟呢個世界嘅老師，佢同我哋講咧係能量係冇分正負。在他的眼中能量是沒有分正負的，只不過是你要人的身體有問題，是因為他能量在某個地方阻塞了、 嗯、 而因為他自己本身的冰睡著了覺、 嗯、 不懂得趕一些賊走、 嗯、 我們 Quantum Touch 要做的事叫醒他的冰而已、 哦、 他叫醒他的冰、 哦、 他自己就會趕一些賊走了、 嗯、 不關我的事，我亦都沒有放我的冰下去、 嗯、 他自己的冰睡醒覺而已、 嗯、 所以有很多時候還有在我們的呼吸的方向那裡，我們是單向，所以第一個步驟你練呼吸，你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基本一個保護的作用在那裡，因為有很多有很多人會覺得練習這種所謂的能量或者氣功，他們會有擔心會不會類似我以往聽落嗰種嘅感覺呢、 嗯、 在 Quantum Touch 裏面我哋 so far 做了多過十年、 嗯、 我哋未曾遇過任何一種咁嘅狀況， 係嘛？有一啲咧，可能有啲聽眾又會有疑惑，就係、是、我會唔會惹到一啲邪靈上身啊？或者係我要 channel 啲乜鬼嘢落嚟啊、 嗯 其實我要係嗰、那個可能係魔鬼咁樣樣，即 係 佢哋可能有啲咁嘅疑惑，你哋又點睇啊 ？OK， 我哋首先咧，我哋唔使 channel 任何嘢嘅。 哦、 咁樣，我哋淨係呼吸嘅啫，我哋係路人甲喺你側邊呼吸嘅啫。咁呢個係完全好物理性嘅，我哋應該咁樣講。喺我哋練習 quantum touch 一開始嘅時候，教你咧就係、是、讓你體驗到能量點樣喺你身體流動嘅感覺。 嗯。 第二部分就應該教你呼吸噶啦。呢、這個呼吸係逐漸帶領你去到一個高頻率嘅狀態。咁咧唔使做其他啲嘢，除非你係有宗教信仰啦、 嗯， 你喜歡做之前祈禱啦，咁、 嗯、 呢個係你自己 跟你的神溝通，你幫助你的能力更加強大的、信 心上的 是的，純粹是你自己個人選擇去做這件事的、 好。另外呢就是、我知道兩位呢其實除了在香港之外啦，亦都係甚至乎會係去過尼泊爾嗰邊啦，去做一啲嘅義診嘅服務，可唔可以又講多啲呢一個部分？ 呢個係由於我哋講一講咧，因為係美國總部嗰邊咧就授權我同 Raymond 喺香港就成立咗一個叫做量子共振華人協會。咁呢個華人協會最重要咧係團結我哋一啲學咗 Quantum Touch 嘅同學。然之後咧，等佢哋多啲練習，同埋做一啲義務嘅工作，可以回饋社會嘅。咁係其實喺2017年由1月到12月，我哋已經差唔多做多過1000个钟头嘅義務工作。因為我哋喺香港自己本身都有做義診，亦都有做義教，唔同嘅慈善組織，我哋會有做義教，包括係一啲特殊兒童嘅家長會啊，咁一啲動物嘅 NGO 啊，咁我哋都會有做呢件事嘅。咁另外咧，尼泊爾我哋舊2016年去過，應該係第一次去嗰時候。 2017年去， 2017年頭啊， 係應該係2016年咧，好多隻瓊英長馬。就因為我哋有緣遇到佢咧，俾佢認識到 Quantum Touch。 係。 咁呢個一個係一個好出名嘅慈善家啦。咁佢有好幾個慈善組織啦。咁所以我哋2017年頭開始。 可唔可以講少少瓊英卓瑪係一個乜嘢嘅人咧？ 瓊英卓瑪係喺我心目中係一個好偉大嘅女性。 係。 因為佢係其實佢本身祖籍西藏，但係佢而家係喺尼泊爾出家嘅。咁佢喺尼泊爾，而家佢有 即係一個出家人， 出家人嚟㗎。佢其實喺國際上都明星，有啲明星嘅。 佢係聯合國兒童基金嘅慈善大使。 係啊，咁佢喺尼泊爾咧，佢自己本身有唔同嘅慈善事業，包括有神病醫院啦，佢有間女尼學校啦。咁呢間女尼學校一陣間我再講詳細啲。有一啲咧就係單親母親嘅組織啦，咁亦都有一啲咧係因為地震剩翻落嚟嘅孤兒，佢會資助佢哋上翻學嘅。 但係佢係冇錢㗎。他是周圍去唱歌開演唱會來籌款 去做這些慈善事業的。 這樣瓊英卓瑪為什麼會特別好？你看到他關顧的很多都是女性 的，因為在尼泊爾有一個男女的分別是很大，重男輕女是很大， 歧 視。他由小到大呢都是被他爸爸以暴力來對待到長大差不多，直至到他到某一年的時候，他屋企就跟他說，要是你就嫁有錢人，要是你就出家啦。他就選了出家做這件事，直至到他出家的時候，他遇到他的上司，他才感受到父愛的那種感覺。他就在他的上司是很出名，他跟著他身上，在他上司的行為舉止那裡，他學了很多東西。所以直至到他有能力可以用他的歌聲換到一些金錢的能量回來的時候，他就在尼泊爾起了一間女尼學校。然後呢就是將那些女仔我們去探的時候呢，我們見到有很多背景很特別的女仔的。他們 有一個女仔在印度的妓仔救回來的，有一個女仔我們去到的時候看到她是沒有了手，這邊是全部都火燒的喇來的。有很多是因為貧困，也都有很多是邊緣的，她就會救了她們回來。然後她就入女尼學校，當然她們要剃髮做女尼，但你不要以為女尼學校是學一些什麼，它裏面是完全正統的一個學校，而且它在女尼學校的小，我們叫他們的小女尼，全部是用英文教的。所以外國人去到他們所有的女尼，你完全可以用英文跟他們溝通的。在尼泊爾來說，他是 很特別的一個人物。尤其是我感動的地方，為什麼我們後來會去尼泊爾做一些義教的工作，是因為 我坐著瓊英卓瑪的車的時候，在尼泊爾的街上行的時候，我親眼看到每一個尼泊爾的人在車上面，只要擰轉頭望到是他在架車上面，他們很塞車的尼泊爾，不好意思他們不是突然間開開下車停在那裡，他們 很塞車的時候擰轉頭望到是瓊英卓瑪的時候，他會立刻這樣，即是對他的尊重 同埋佢敬愛佢嘅心咧，唔係一個人。我會見到咧，一路同佢去街有啲麻煩嘅，一路行嘅時候影相 selfie， 咁有好多人佢不停咁有人係對佢感謝，我應該係咁樣講。咁所以我知道瓊英唱晚喺尼泊爾嘅做咗嘅嘢有幾多，唔單止淨係為佢自己，可以話係為尼泊爾嘅國民，好幸運，我可以親身去到尼泊爾見到一啲咁嘅狀況。然之後，瓊英唱晚認識到 Quantum Touch， 佢認為我哋 Quantum Touch 可以帶到去尼泊爾呢一個地方。一個咁窮困嘅地方，而對於、 醫療比較落後啦， 要接觸到醫療攞到藥物係好貴噶。咁我哋去佢邀請我哋去尼泊爾嘅時候探佢呢個女尼學校，佢旗下仲有一間腎病醫院，真係唔講你唔知道，原來佢哋洗腎係超級貴，仲有咧係冇器官捐贈。咁係啊，瓊英唱晚同政府。在度商量之下，卒之實行到有呢一個腎臟可以捐可以移植，仲有喎、哦、啲男人係唔會捐腎俾個老婆嘅。咁即係有好多好多尼泊爾嘅故仔，令到瓊英唱晚要更加多嘅力量去改善一啲環境。咁佢當佢一接觸到嘅時候，佢話：哇，太好啦！呢樣嘢可以帶到嚟我哋國家。咁所以我哋2017年2月。就我哋過去做一啲義教嘅服務，而且喺佢哋嘅醫院做義診。 教係教佢哋啲女嚟， 我哋其實 係 女嚟媽媽都會有嘅。咁我哋嗰次義教咧，只不過將我哋兩日嘅課程濃縮成2個鐘頭或者4個鐘頭，因為好得意嘅喺我哋嘅系統下邊咧 ，Quantum Touch， 我哋嘅老師啊 Richard Gordon 咧就規定咗，如果唔係真係上2日嘅課程，你嘅內容唔可以教出去嘅，因為佢恐怕因為 Quantum Touch 太容易啦，有好多上完堂嘅同學咧即刻會教隔離嗰個人嘅，咁啊，但係有啲咩狀況出現嘅時候，當你唔係一個認證嘅導師嘅時候，你唔會識點樣處理，所以佢係規定咗我哋，除非你係認證嘅導師，你先至可以教，而且係正式嘅2日課程，你先至可以教，因為裏面係循序漸進，由你完全乜都唔知道，帶領到你去一個層次，你可以運用自如， 而且有個保護喺度， 係啦，而且有個作用喺度。點解我要咁樣教？點解你一定要咁樣做？我哋解釋得好清楚。但係我哋同我哋嘅老師講咗，我可以希望可以情商，可以做一啲義教喺香港，我哋都有做嘅。就係呢個義教，只不過2個鐘頭或者4個鐘頭，將一啲最基本佢哋特別要注意嘅嘢，因應唔同嘅組織，我哋係會俾唔同內容嘅一啲內容俾佢哋教佢哋，以應佢哋即時之需。因為譬如喺香港有好多特殊兒童的照顧者、老人的照顧者，他們都要需要學習這件事。我們帶了這2個小時、4個小時、6個小時不等的義教過到去尼泊爾的時候，我發覺他們學習得很快，而且跟他們一起在腎病醫院做義診的時候，我們會見到一些人是我們說明天9點鐘來，8點多的人已經 在會議室門口排隊。咁同埋有我哋去到有一間廟宇個喇嘛嘅主持咧，就請我哋去佢嗰個寺院度做義診。佢哋係做農民嘅。我哋話9點鐘去咧，佢哋8點鐘已經有40-50人喺度等噶啦。即係佢哋因為要攞藥物或者要接受一啲處理嘅時候咧，佢哋比較難，因為佢哋嘅藥物會貴。而因為 Quantum Touch 是一種不用打針、不用吃藥，在任何環境之下都可以做到處理身體的一種手法，你可以叫它他們覺得非常適合一個這樣環境的一個國家去發展。所以年頭的時候，我們帶著這個種子去就做了義教這件事。跟著去年的11月，我們就再正式舉行正式的課程。咁喺佢哋學完兩日正式嘅課程，只不過係兩日正式嘅課程，我哋循例地又係去做義診啦。咁一路做，我哋做義診係可以由朝頭早10點做到下午5點，然之後咧就係唔停嘅， 因為他們在醫院裏面做，尤其是啲洗緊腎的病人咧，就會聞風而至，咁一洗完腎就走上嚟，一係咧就唔得啊，好緊急，你喺上邊落嚟，下邊洗腎嗰度做。我哋親身體驗到他哋嗰種痛苦。我手做過的有兩個21歲同26歲的男仔，你會喺佢眼度睇到嗰個絕望，然之後你隻手在他身上舒緩了他那種痛，還有那種他們失眠的3個星期沒睡過覺，那個小朋友告訴我，他在你的手下面他會睡著覺，然後他媽媽看著我眼淚流下來的時候的樣子，我們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我們應該不分什麼人種，即只不過是一個需要我們的地方，我們就會去那裡做這件事情。所以今年我們會繼續再去尼泊爾，原因呢就是因為我們去是用英文教他們，因為剛才我講過Ali那班小朋友是完全可以用英文，我們只不過用英文教他們懂得英文的一些女兒，但是我們有一個很明白一樣很重要的事，我記得我跟過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霍托貝教授講過，如果你想有一樣東西在本土可以發揚光大的話，你一定要用本土的文化去做這件事。我們就有一個很深的感覺，和 Raymond 大家就決定了，我們一定要在尼泊爾培訓到當地的執業師、當地的導師，你才能夠將這件事在尼泊爾更加大一點去幫到他尼泊爾國的國民。我相信瓊瓊卓瑪都有這樣的想法，所以他今年五月再次邀請我們過去，就是希望循著這個途徑再培訓他那些小女兒，讓他們將來可以拿這個技術出來是為他們的人類服務，而且他瓊瓊卓瑪旗下的女兒他們是法學Master，咁就佢哋識印度文，識尼泊爾文，所以當佢係認證嘅導師或者認證嘅執業師之後，佢哋除咗喺尼泊爾可以做呢一件事，佢哋可以將 Quantum Touch 帶去印度。即係呢個係我同 Raymond 幾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嘅， 心願啦， 係啊，又真係可以係個心願，希望呢一樣嘅技術可以去到這個國家幫到他們。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的，即雖然說是尼泊爾那邊是比較貧困一點，但反而就是因為他們這種 的質朴與純朴，他們很願意去接受一些很天然的東西，即譬如說剛才以我一路 去認識，嘗試去認識 Quantum Touch 的時候，感覺上面其實只不過是一種人的能力而已，即人的自身有一個自我療愈的機制，而我們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那種連結與一些 的接觸，或者甚至乎個心，我怎樣想這個人好的時候，其實就讓對方產生一種自我療愈的狀態，其實這個本身就是一個人的自然的狀態的時候，但是我們很多醫療或者我們一些固有的概念，一些對於可能是神通或者是對於一些自我膨脹的一些的固有的執念，令到我們好像有一些抗拒。 其實我們很小都知道的了，是我媽有做氣功的，我媽有做 Quantum Touch 的，成日都說我冚親個頭，我們會拿生膠拖的嘛，小時候呵呵呵，這個就是 Quantum Touch， 你呵就是呼吸咯，是不是？你又未有生膠拖又好，沒有也好，這個就是 Touch 尤其是你肚子痛捽些生油呢，你們有沒有試過？然後就會呵呵呵，不痛不痛不痛，你媽媽幫你做就是愛咯，你媽媽隻手放在你身上就是 Touch 咯，呵來呵去就是呼吸咯，其實由小到大我們本身是有這件事存在，因為我們的固有的教育啦，或者我們一些經驗得回來的看法啦，令到我們 block 了這一方面的能力，現在我們只不過是將它說給你聽，你本身就懂，其實有很大的注意能力，你斷骨為什麼只是打石膏都會好回， 因為你那個成骨細胞會做嘢嘛，咁呢個就係你嗰個治愈能力喺度起作用。 同埋我好中意兩位咧，其實我亦都接觸過唔少嘅，你我個 feel 好廣闊噶嘛嚇，即係接觸過唔少嘅唔同嘅治療師又好，一啲嘅唔同嘅能量嘅療愈師又好，咩嘅朋友都好，其實兩位嘅俾人嘅感覺就係咧，佢唔會將佢取代醫療嚇。甚至乎咧，唔會為將自己成為一個點樣嘅我係一個神醫點樣去幫你嚇。咁同埋係好多時呢一個，只不過係話俾大家聽，我哋自己自我嘅療愈一個機制，同埋大家我諗都見到佢哋個善心係點樣嚇。佢哋會去唔同嘅地方做好多唔同嘅義診，甚至乎咧喺背後咧成個呢一個 quantum touch 後邊啦嚇，無論佢廣闊到去幾多個人，即係幾多個唔同嘅國家也好啦嚇，即係接觸過嘅人尼泊爾的喇嘛也好，阿尼也好，即是勁勁長馬也好，其實都是一些很善良的人，即是他們的心是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還有是整個完全跟我們那個的醫療體系沒有衝突， 沒 有，我感覺這個是最漂亮的那個地方，就算你要病你要做手術你儘管去做，只不過是有需要的時候去親人也好去配合去一個的輔助，還有很有趣的，即是每次我接觸到譬如是真的認識 Quantum Touch 的朋友的時候，他們都很有愛的，即譬如媽媽病了，他內心很擔心，但往往平時的時候他就不會媽你叫我碰我媽媽或者叫我碰我爸不好啦這樣，但當他們真的明白到這個機制的時候，或者是接觸這個的方法的時候，他們很願意去跟家人有一個新的接觸，這個位置其實很多後面的 story 都很漂亮， 其實 Quantum Touch 是從肉身的處理開始，減輕痛楚開始去傳遞愛，這個是很重要，因為當對方，我不論是家人或者朋友，他有什麼不舒服的時候，如果你是學了 Quantum Touch 的，你第一個想法，喂，我幫你搞一下他，那你才再決定怎樣樣，你有這個念起的時候，你已經是愛的一個升起了，即是你不會有第二個想法了，你已經是希望你會好一點，起碼感覺上好一點，你這個起這個動那個念已經是一個善念來的，這個是很重要的一樣東西。那還有無論尤其是家爸爸媽媽，我們一路長大跟他有很多衝突，有很多他做的事我們不明白，有很多我們做的事他不明白，但是當你靜下來知道你爸爸媽媽有不舒服，你對手肯伸出來，你就有起碼半個鐘頭跟他相處的時間， 你阿爸阿媽的心裡面覺得舒服了，其實他都好得快了，不是阿爸都不知道多恨你逗下他，阿媽都不知道多想你攬下他，是不是，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可以處理了一個尷尬的動作，這件事很重要。還有在我們的經驗裡面，我們完全知道當一些大時大節的時候，有很多老人家會不舒服，因為他們 沒人陪， 沒錯啦，你真是聰明伶俐，但你知道都不會做的，有很多時候尤其是母親節，媽媽就會有多些不舒服，你們要想深一層究竟他裡面是什麼，為什麼他要用到不舒服這一樣東西來引起你注意呢，平時是不是應該回多些家吃飯呢，樣但是他當他不舒服的時候，你又說、哎、我跟你看醫生呢，你跟他去看醫生那一次那個醫生好一點，帶他去看醫生那一次那個醫生沒那麼厲害，所以你明白個中原因其實 都是因為你， 是啦是啦，那只要你伸出隻手，他有可能會好得快很多， 是好，最後呢我們都有個以讀攻讀，是不是有本書想介紹一下， 我們 Quantum Touch 嘛，那我們介紹我們量子共振，我們開頭都是因為這本書認識 我要補充一句，這裡寫是量子足療，因為在台灣譯做足療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們廣東話一足療就個個都除鞋除襪，所以我們叫量子共振， 我們 其實是同樣的東西的， 我們跟美國改了正式，我們是很多美國的官方我們都會叫做量子共振， 還有個書名寫明是很簡單，這個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未見過一個有效的方法是 有咁簡單咯。 坊間有得賣嘅呢本書，如果你想知道究竟量子共振或者量子足療係點樣運作嘅咧，你可以喺坊間買到呢本書。我亦都希望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如果你哋真係有想個人嘅問題想親自問我哋咧，我哋3月21號可以講嘅嗬。 得。 三月二十一號我哋有個專題講座嘅，咁樣我哋。過後會在 Facebook 將比較嗰啲聯絡嗰啲係咪擺上去？ 係啊，可以可以。 我哋送埋呢本書俾你啲 fans。如果你頭先咧，安靜講過呢本書係裏邊有我哋15個個案嘅。如果你哋真係想攞呢本書嘅話，我哋都會將嗰個方法擺埋出嚟。咁裏邊有6係做寫推薦序嘅，係好有份量嘅朋友嚟嘅。 係嘛？等我計一計數先。3月21日，我想問3月21日之後，你哋仲有冇其他嘅簡介會嘅？ 每個月都有， 每個月都有嘅。如果係譬如話係啊，佢哋真係萬一 miss 咗個3月21日個簡介會啦，會可以有咩方法知道你哋啊？ 佢哋可以上我哋華人 Facebook 會 Facebook 華人 量子共振華人 量子共振華人協會嘅 Facebook 係啦，係個專業嚟嘅。係啊， 咁就可以見得到佢哋嘅唔同嘅資訊啦，嚇，甚至乎係想啊有啲嘢想查詢啊，或者係想參加佢哋即係去體驗一下嘅，即係有時我覺得呢啲嘅東西啦嚇，即係同感覺、身體感覺有關嘅東西咧，真係自己親身去感受一下，甚至乎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走上去踢館，唔係你去 feel 下咧，即係我覺得你去真係 feel 一 feel， 容許自己個眼界再開啲。如果你 feel 到 OK， 我真係唔 work 嘅嚇，咁我就知道唔 work 咯。翻去佢哋兩個都好翻嘅。但如果你真係有機會，有可能真係有啲朋友有需要嚇，可以多一個嘅渠道，多一個嘅方法，甚至乎多一個。對生命的可能性 why not 嚇？而喺頭先我哋成個嘅過程入邊咧，可能大家仲有好多唔同嘅疑惑，因為從氣功上邊啊，又點樣樣啊，成因為太多太多嘅問題嘅時候咧，你哋去 feel 啊嚇，到時你哋再去親自去問佢哋咧，就係最好啦。咁所以今日就好多謝兩位啦，咁亦都好多謝 Les 就做呢個實驗品啦嚇，咁樣嚇，咁就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先，我哋下集再見， 拜拜。Bye bye 咩係練心術？psychological 呢一隻字咧，其實係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嚟講，人嘅成長就好似古代嘅煉金術士一樣，如將身心靈唔同範疇去提煉，先至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嘅自己。喺呢個節目入邊，我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唔同範疇嘅專業理論同埋科學實證，同大家一齊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係安靜。靜齋練心術，逢星期日12點到下午1:30，到時見。